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镜中的自己眼睛的确变成了一灰一黄。任何一种疾病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一个人的瞳色吗？据他了解，目前是有这么一种病的。他看到的世界与以前不大一样了。他看到镜子里的自己，脑门上刻着一个模模糊糊的单词。爱德华眼前有些模糊，他抬手去抚摸，皮肤表面光滑，并没有什么异样。但随着视力的逐渐恢复，他看清了打在自己脑门上的那个无形的烙印。Inhuman， 非人。他如愿以偿获得了辨识异能者和正常人类的能力，并找到一个极其恰当的形容词，端端正正地贴在了自己的脑门正中央。金发女人前往开放式厨房，本想去冲杯麦片的，却听到盥洗室传来稀里哗啦的一阵怪响。女人诧异，折返回盥洗间。入目的场景让她大惊失色，盥洗台上的瓶瓶罐罐都被打碎在了地上，包括她新买的香水。而爱德华正扒开盥洗室的小柜子，从里面取出储藏的抑制 A 类球蛋白的药物，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塞，咔巴咔巴地咀嚼出一嘴白沫。女人忙上来夺药瓶。 你疯了，这些药都是老药，可能已经过期了。 她看到了爱德华的眼睛。 我的天哪，你…… 爱德华狼狈而逃，在门厅里滑了一跤，磕破了嘴唇。虽然狼狈，他还是逃出了家门。池小池坐在爱德华家的屋顶上，双脚搭在栏杆外，看着他跌在自家草坪上，扯着草皮痛哭无声，厉声诅咒的样子，把剩余的包子收回掌心。这两天他没有睡觉，在空气中捕获到了100枚包子粉状的生物。池小池没有实验室，但楼影本身是一座完备的移动实验室。经过分析，包子的本质是一种奇异的微型生物，具有活性和智力，以吸取人类分泌的 A 类球蛋白为生。在进入身体后，它会刺激人类腺体分泌出大量 A 类球蛋白，以此为食。而 A 类球蛋白就是刺激人体进化的必然要素。一颗吸入人体的活性包子就能导致人的进化，数量越多，刺激分泌的球蛋白也越多，只是他们繁衍的方式还未可知。他们趋利避害的本能极强，作为生物会自行在人体内进行游动，而且会随着 A 类球蛋白的吸收而实现智能进化，规避风险，哪怕抽血化验也验不出什么来。而且这种生物还有一种极特殊的慕强天性，如果寄生者是自然死亡或是死于其他生物手下，这种生物就会立刻脱离人体，就近转移到最近的目标体内。但是如果寄生者是被人杀死的，包子会立刻终结共生关系，并定向转移到杀死寄生者的人体内。这就是所谓杀异能者获得进化的秘密。池小池记得，机构内的所有胶囊舱的主系统都连接在一处，它足够小，一旦寄生者死亡，包子就可以从胶囊缝隙钻出，沿着电缆内稀薄的空气传递至杀死原寄生者的体内。然而池小池也无法知晓这种生物是怎么诞生的。侏罗纪中期， 哺乳动物出现了进化爆发式发展。这种非正常的跳跃式进化，至今仍是考古界的一大未解之谜。谁知道他们是不是见证了一个新的侏罗纪的诞生呢？池小池带着搜罗到的包子，没有前往研究机构，而是带到了该去的人那里。从昨夜，爱德华开始拟写加强异能者管理的草稿开始。从昨夜，爱德华开始拟写加强异能者管制的草稿开始，就有无形的鲜红包子便围绕着他飞舞了。 爱德华，著名的反异能者政客。 池小池翻了一下备忘录。 在这五年内，对异能者口诛笔伐，极力推动异能人法，极力推动异能人管理法案走向军事化和体制化。曾经公开放话，如果变成异能者，他会立即自杀。 白恩义的影子打量着撒了一阵野后，神志渐渐恢复，坐在草坪上发呆的爱德华说：“ 我看他没什么想死的意思啊。” 陪着池小池东奔西走这么久，又有池小池主动的抚慰，他也吸入了不少包子，化形时间和能力等级当然不可与往日相比。池小池耸耸肩：“ 谁知道呢？ 不先把包子的事情公布吗？”“ 先不公开，我们现在是通缉犯，没有平等对话的机会，人家不信我的，我白费口舌，信了我的天下大乱，所以我说他干嘛，直接做多省事。” 他摊开手掌，任包子聚集在他掌心，聚出一片枫叶的形状。 陶玉公布视频，公然挑衅，我们既然闹出了这么大的世界性新闻，不如就闹得再大一点，叫这些政客为异能者的未来铺路。对于这些顽固的反对派来说，这是最快让他们搞清楚该站在什么立场的方法。 楼隐跟他商量：“ 爱德华这边 OK 了，是休息一下，还是现在就去下一个人家里？”“ 稍等。” 池小池叠着二郎腿：“ 我想看看他到底会不会自杀。” 一旁的影子失笑道：“不过是真的怕爱德华的脑子一热想不开而已。”从始至终，池小池都是又感性又理性的人，真不知道该算是冷血还是温柔。好在爱德华相当惜命，他慢慢起身回到别墅，赶走情人，在桌前呆坐了一会儿，把打印出的发言材料全部抱起，一张张喂进了碎纸机。如果给监狱设计图纸的目的是把自己关进去，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该知道怎么选。什么才是人权？在大多数普通人眼里，人权的概念很简单，自己是什么种类的人，就该呼吁和主张这一种类人群的权利。观点根本不重要，立场才重要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看爱德华没有一点寻死觅活的征兆，池小池也能放心了。他在名册上勾掉爱德华的名字：“ 下一个。”“ 嗯，下一个。” 影子随他起身。“ 焦星光就不管了吗？”“ 管，怎么不管？” 池小池又摸出一张瞬移卡：“ 他的回忆值都快满四回了，对的瞬移卡都足够我们去十个国家慢慢授粉的。